这旋转火光的飞行轨迹无论如何也是到不了自己位置的，结果就在这时一声枪响，砰，枪响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声撞击，半空中旋转的火光剧烈颤动了一下却没有熄灭，但是却以更快的速度飞落，且在中了这一枪之后轨迹有了明显的改变，原本飞不到卡西本的位置现在却已经足够。嗡，天空顿时响起了轰鸣声，这是什么王泽早已经知道，但是他没想到苏慕城竟然有这么夸张的技巧。被巴雷特狙击命中，瞬间判断出卡西本的位置， 然后再被狙击命中身形不稳的情况下飞快丢出了定位热感飞弹的火机，再又因为火机无法飞行那么远的距离，精准地补射了一枪，延长了火机的飞行距离。这当中还要注意的一点是，沐雨成风通常用的是手炮，手炮轰出的那是重火力的炮弹，无法达到如此精巧的目的。 这意味着苏慕城在火机出手后还给沐雨成风换了一些枪。苏慕城有这么厉害？作为昔日队友，王泽以为他已经充分研究了苏慕城，却不知道苏慕城的技巧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呼啸的热感飞弹落下，王泽虽然已在拼命操作卡西本闪避， 但是热感飞弹爆炸所掀起的那蘑菇云的冲击范围相当广泛，卡西本到底没能彻底避过，被掀飞在了墙上。轰轰轰，来自中塔枪炮师沐雨成风的攻击，居高临下捕捉对手方位，超远距离射程，火力攻击，一切都是苏慕城所熟悉的节奏，也是王泽特意熟悉了了解过的节奏，但是现在 他却深陷其中。快躲！王泽拼命操作着角色，飞快闪进了一个中塔视野的死角。没有用，即便是死角，苏慕城却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火力送飞至此。枪炮师一系列的范围攻击让他根本不需要太计较攻击的精准度，只要差不多位置就能给目标很大的限制和伤害。 死角躲不住，必须要走位摆脱。但是，这不就是每一个在这张地图上被苏慕城所轰死的对手会陷入的节奏吗？轰鸣的炮声中，王泽愣住了。怎么办？他没有方案。对于脱离了他剧本的演绎，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他实在没有想到，那样的偷袭之下，苏慕城瞬间就判断出他的位置。 这场比赛，王泽原本的打算就是利用准确的偷袭将沐雨成风一枪一枪的狙杀，但是现在才一枪，身形暴露，耳边全是炮声，眼前全是火光，还能去哪儿？王泽原本以为吃得很透的地图，此时在他脑中好像一团浆糊，纷纷扰扰的路线就像一团乱麻，让他找不到其中的出路。 但是让角色干站在这儿，也只能是看生命白白的被范围轰炸波及流失。王泽操作着卡西本冲出，可是继续想办法躲闪还是转过去对攻，王泽还没有理清头绪，他也没工夫去理头绪。这张图，苏慕城的攻击节奏是那么的娴熟，王泽是躲还是反攻，他都有充足的经验和手段去应对。 杀手锏，这张图上的苏慕城何尝没有？而且和王泽一模一样，就是最朴实的，熟悉，熟悉的地形，熟悉的攻击节奏。王泽的应对在他看来一点困难都没有，信手拈来，随手轰炸。而王泽此时好像陷入了一场生存挑战一般。 他不像是在追求比赛的胜利，只好像是想在这样的炮火中活下去。比赛已经失去了悬念，从王泽暴露出卡西本位置那一刻，单人赛第二场，星星胜。 漂亮。 陈果热情地迎接获胜下场的苏沐橙。 真不知对方是怎么想的，居然选你最擅长最熟悉的图给你，真傻。 胜利果实在手，陈果也挺张扬的。作为苏沐橙的超级粉，苏沐橙哪些图打得好他也挺门清。这副荒阵七陈果都认识，甚至也模仿过苏沐橙的打法。 哼，他不傻，只不过我一样也不傻。 苏沐橙笑笑， 反正我们赢了。 陈果骄傲。下场来的王泽情绪相当低落，一场准备充分信心十足之战居然打成这样。他的战术布置只是在执行第一步的时候就遭到迎头痛击，而且是一击到底，直接就将他轰趴下了。贺明和申健都清楚王泽为这场比赛所付出的努力，看到他失落也替他觉得不好处。但是比赛就是这样，大家都在努力，但是最终总会有一方失败。 还是太大意了， 王泽苦笑着， 自以为了解对方的实力，掌握了获胜的杀手锏，却没想到对方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又有了进步。 哎，荣耀就是这样永无止境的呀。 三个倒霉蛋一起感慨着，气氛凝重。 队长，我上了。 这时神奇战队个人赛要出场的第三人已经站了起来，神奇战队的枪炮师选手郭少。是的，郭少，一个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骄傲的名字。在钱家市的这三位职业选手来之前，他正是这支新组建战队中的核心。名字骄傲，位置核心，但是郭少的人却不是这样。富有经验的选手加入，他很高兴的就让出了自己核心加队长的位置。热情，有冲劲，有理想，郭少正是对职业圈充满向往的荣耀少年中的一员。而现在的他终于扬起风帆，开始了这条航线的远航。 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呢？ 郭少抬头看着电子屏，每一场比赛他都这样的兴奋。电子屏很快打出了个人赛第三场的对阵名单，星星、叶修、君莫笑。 太好了， 郭少更加兴奋了。贺明三人面面相觑，苦笑，天真的少年真是一点也不知道职业圈的残酷和可怕呀。 加油， 三人还是说了点鼓励的话语，但是心中对这场比赛已经不抱期待了。 放心吧，前辈。 郭少朝三位挑着大拇指。 去吧，去吧，一定要赢哦。 三人违心地说着祝福。郭少上场，这边叶修也已经就绪。读起角色，进图。 太好了，居然能有机会和叶修前辈对战。 角色刚刚载入完毕，郭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抒发感想了。 那就好好加油吧。 叶修倒是从来不拒绝和任何人在场上做交流。 放心吧，前辈， 郭少叫道。场下贺明三人扶额， 你让对手放什么心啊？我说。 叶修发了个微笑的表情，君莫笑冲出。地图荒野28，单人对战，有一定掩护却不曲折的一幅图，比较适合枪炮师发挥。郭少的选图中规中矩。叶修没有回避，直冲向前，很快看到对手也一样。 轰轰， 炮声响起，郭少的枪炮师角色贝克克率先发动了攻击。叶修操作君莫笑闪避，无法还击。郭少是在极限距离发动的攻击，君莫笑虽然可以用枪炮师的低阶技能，但是并不意味着拥有枪炮师的超远射程。枪炮师的超远射程也是在他们转职后才具备的。枪炮师20级时的转职技能重火力控制，加强的就是这一系职业所有攻击和技能的射程以及伤害所覆盖的范围。 嘿嘿，前辈的职业也不具备枪炮师的射程吧？ 郭少居然有空闲打字，但贝克克的攻击却一直没有停止。 想把我封锁在射程以外吗？ 叶修回答。 这么快就被前辈看穿了， 很明显的意图，但是没那么容易。 消息发出，君莫笑开始前冲。郭少立即操作贝克克后跳，一边进行大范围的火力覆盖，阻挡君莫笑的来势。 炸到了！ 炮火的大面积覆盖将君莫笑覆盖，郭少兴奋。 但更近了， 叶修回复着。君莫笑自炮火中穿出，虽然受了点伤害，但是双方距离在拉近。 这可不太好。 郭少的贝克克继续飞炮拉着距离， 跑不了了。 叶修操作下，君莫笑朝前一个滑铲，躲过直飞而来的炮弹，起身就是一个弧光闪，寒光角色朝着前窜出一大截，再然后又是一个冲锋，从天空中落下的刺弹炮中强行顶了过去。瞬息间的三个技能都是拥有高速移动走位的攻击技，双方的距离一下子被扯到了几乎咫尺。 前辈真是强硬啊， 郭少感慨着，角色变相走位。君莫笑却突然一招手， 哎呦， 贝克克不听操作直朝君莫笑冲了去。 连嘲讽也可以用到， 郭少叫着。嘲讽，强制嘲讽目标冲向嘲讽者，并且嘲讽状态内只能攻击嘲讽者，虽不能中断攻击，却是对对方节奏的破坏，团队时尤其破坏配合的节奏。两人现在都没有团队，没有这方面的效果，但是郭少的贝克克在这丁点时间里终于无法再肆意的离开了。崩山击，君莫笑挥刀劈下，郭少眼看也无法后退，索性将炮口对准了君莫笑。炮弹飞出，君莫笑的崩山机却突然改为银光落刃，推剑急坠。炮弹闪过，银光落刃直接击倒贝克克。郭少连忙瘦身操作，此时嘲讽状态已除，但是君莫笑却已经贴近了自己身边。滑铲，郭少的反应真挺快，这时候居然让贝克克用出一个神枪手的滑铲，踢不中君莫笑，却也能一滑而过，重新拉开距离。谁想君莫笑一步迈出，朝旁一让，身子根本都还没有完全带走，第二步却已经提起踩下，就冲原地。只是此时贝克克滑倒，一脚踩中，千机伞枪形态对脸就是一通红。神枪手技能踏射， 差不多要输了， 叶修说。